夫人满斤慈悲。 啊，不行不行，不上酒力不喝。 啊、非让喝，走走来走。 愣喝呀！ 滋溜一下，这酒就灌下去。嗯，雄黄酒的蛇怕，本身他又怀着孕呢。嗯，当时县院长咔就一大长说：“哎呀哎呀！”嘎嘎一下就许仙啊，嗷就吓死了，死了呀，干死了，这怎么整个全死了？你看， 全死了，整个全死了吗？ 白娘子，赶紧走走啊，走那个仙山稻草，稻草啊，仙山灵芝草，大个的那个大蘑菇， 大蘑菇 到那个去，哎呦，吃完这个流血呀，鼻子， 谁让你吃的了？ 到那灵芝草 啊。 关键这个好东西它都有人看守，有那个神兽。 什么神兽？ 哎，一个豪一个鹿。 哦， 哎，豪鹿盯着这个，豪仙鹿仙盯着这个 看着。 哎，对，这就是我说那豪仙和鹿仙。 这倒真是古人啊。 那当然了、 啊、这么一说合理。 然后回家，最后这怎么拿走的呢？寿星爷发慈悲，把这东西赐给他，回家救你老公去吧。行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谢谢， 真客气啊！ 哪刷卡？我这、 没听说过， 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 没有 POS 机、 哎，对，没有，拿着就回去了，掰完了给许仙撬开，走，塞进去，塞进去。许仙进来，撑死我了，撑死我了， 这撑过来了， 就活了。这俩豪仙鹿仙， 哦，那是古人， 哎， 那 一大念个天，豪仙问鹿仙， 这问谁呀、 啊？问南极翁哪里去？ 这南极翁又是谁呀、 啊？老寿星。奔头大脑袋 啊 娘、哎、 什么毛病这是 老寿星奔头 我知道 大脑袋 寿星老 娘啊 哎哎你这奔头推大点了吧你这肉瘤啊您这 我奔头都黑了 行了黑奔等会儿我问你这老寿星哪儿的古人 白蛇传嘛 白蛇传我知道刚说了不 白蛇传这都死了然后去盗仙草、一个豪一个鹿看守 对、 到最后那灵芝草不寿星爷赐给他的吗 哦寿星爷就是那老寿 老寿星奔头大脑袋鸟 啊这叫别鸟了哦这就送给他了 哎 哦那上哪儿去了这寿星爷 一大念个天、 哎、这老得谁问谁 这样我倒不着、豪仙问鹿仙 啊问谁 问南极翁哪里去 啊哪儿去了 跨豪上南天 南天 跨南天门啊 七仙鹤 哎找二郎神去了 二郎神什么嘴呀、您这都二郎神 二郎神去了 哎啊行这算你说上来了啊 哎 不赖咱接着往下来 来 该说桃了 桃 还是我先说 您先说桃 说木照念个桃 您等会儿 嗯 木照念桃吗 怎么不念 还真念桃 我信心 木照念个桃 木照念个桃 问谁 问谁问谁、 哦、谁问谁 学楚问张辽 哪去了 问谁、 哦、问谁 问蒋干哪里去 哦谁问谁 哎呀不哪去了 哪去了 相府献寿桃 蒋干献寿桃、为什么 曹操过生日啊！ 曹操过生日，好、 哎 哦，蒋干也是 大谋士， 谋士啊， 嗯， 好，该我了。 你了 一大念个天， 桃 啊、哦、一大念个桃， 木照 啊、哦，木照念个天， 桃 好，一大念个桃， 木照 木照念个桃， 木照木照念个天，你懂。 我不禁拍啊 就对了就完了 木照念个桃 对对了 木照就念木头桃 木头桃啊 木照念个桃 哎念个桃谁问谁谁问谁 木照念个桃 我知道谁问谁 迷路问仙豪 您等会儿这迷路仙豪是哪儿的古人 还是刚才那俩人 还是那俩人 啊对啊这俩人聊天就是这样 啊 他问完他了他还得问他呀啊您挺好的我还行哎您怎么样 你这带来回问的 那废话那么